假，有点懒惰爱放假。心好像小剑拔，沙漠你说每句话，雪你脑筋像漫画，计划一堆没干嘛。哦哎呀，我们已经童话。哦哎呀，爱会让人变傻，爱情真伟大。 城市满地的纸屑，风一过想你的妩媚，我经过的那一间鞋店却买不到你爱的那双鞋，黄灯了人被赶过街，我累得瘫坐在路边，看着一份爱有头无尾，你有什么感觉？听见的每一首歌曲都有我的背影，眼看